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。 多重多重的心事，今天都放下， 都放下。 多远多远的路程，今天都回家， 都回家。 迎春的大红灯笼，门前高高挂， 高高挂。 灯下有多少亲人，盼着你回家， 你回家。 多红多红的灯笼，照亮温暖的家， 温暖的家。 多深多深的疲惫，回家就融化， 就融化。 多久多久的思念，化作幸福的泪， 幸福的泪。 最美最美的心情，今天要抛洒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的感觉，温馨着海角，温馨着天涯。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只想轻轻地说一声祝福。 海角，温馨。